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佳节将至，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。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。 桃花姬，吃出来的魅力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我们家男的多。 公公怎么一开呀、啊，我心里都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但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侯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。但是不写经典，不必再发扬光大。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捧的文章未逊，不论八大块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又黑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。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小品大荟萃，先来听一段单口相声。殷文硕先生是相声一代宗师刘宝瑞老先生的重要传人。殷先生为相声事业做了很多的贡献，一方面他在新疆工作多年，为边疆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曲艺演员，比如说高建新等等。另一方面呢，殷文硕为相声的理论和文献技术做出了很多工作，他整理出版了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啊，得到了曲艺界内外的好评。还有他整理的相声师承关系总表，是通过了细致的寻访、认真的考证、详细的记录整理而成的，也是非常珍贵的艺术资料。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殷文硕表演的罗锅讨风。 君称龙胆凤主飞，文卧经堂五虎威，借归镇坛僧道律，唤醒压方锦相随。有人问了，你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讲解这块小木头的。您可别看不起这块小木头，在过去普天下一共才6.5块，头一块是皇上的，叫龙胆；二一块是娘娘的，叫凤主；武将有一块叫虎威；文官有一块叫金堂；和尚有一块叫镇坛；中药铺里头压药方子那长条木棍儿算半块，剩下呢就是我们说相声这块了。叫什么呢？叫这个穷衰。这怎么叫穷衰呢？因为这个艺人呢，在过去呀，穷困潦倒，生活无保障，哎，一没辙了，就摔这块小木头，啊，来挣钱吃饭，养家糊口。现如今呢，艺人呢，生活、社会地位都提高了，叫做人民演员了。这小木头也改名了，叫做醒木，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么一块木头。我往桌上这么一拍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开始要说了。说什么呀？单口相声无非就是讲点

做首罗锅诗，恶心恶心你。刘墉，既然你讨封为罗锅，朕赐你一首罗锅诗。刘墉一听什么？罗锅诗？哦，这罗锅还有诗？嗯，你这是想做首怪诗，去气气我？行，来，咱指不定谁把谁气了呢。臣恭请万岁赐诗。乾隆这诗是这么做的：人生残疾是前缘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不承认这罗锅属于有残疾之人吗？哎，我非这么说，这是有残疾的啊，这是前世姻缘，前世注定。那个你听说了哦，宿命论讽刺这个生理有缺陷的人。哎，您别忘了，这是200多年前封建皇帝做的诗，他就这水平啊，他能说出别的词儿吗？说这个万里山河红旗飘，泰山压顶不弯腰。您听着就别扭了。哎，所以说他说人生残疾是前缘，口在胸膛耳垂肩，仰面难得见日月，侧身方可见青天，卧似心字缺三点，例如弯弓少一弦，死后妆脸省棺椁，龙屁之内即长眠。哼，刘墉一听，合着我这么大人就窝在龙屁里，死了都值不了样啊。皇上你也忒损了，心了生气，可表面没动声色。皇上一瞅，哟，还真沉得住气呀。嗯，行，我再加把劲儿，拱拱火。刘墉，朕命你对诗一首啊，对诗一首。哦，你这是想让我自己把自己说了一段，来顿窝心骂啊，气气我，行吗？我做一首，咱指不定谁把谁气了。臣遵旨。刘墉这诗是这么做的：驼生几峰可存粮。您看这骆驼呀，号称沙漠之舟，在沙漠里走多少天，渴不死，饿不死。为什么？那脊梁背那儿有一大鼓包，那叫驼峰。这刘墉这头一句是：驼生几峰可存粮，那是粮食储存的仓库。二一句呢是人长驼背智谋广。您不说我罗锅吗？我这点能耐呀，哎，全在这罗锅上呢。文韬伴君定国策，武略戍边保家邦，臣虽不才知恩欲，承蒙万岁赐封赏。别看罗锅字儿不多，每年得银2万2。皇上一听，哎，他把我给气了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殷文硕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罗锅讨封，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小品老师。严顺开先生是中国喜剧的重要代表人物，他生于上海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滑稽剧团担任演员和编导，既是一位上海滑稽名家，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、影视演员。很多人说严顺开的喜剧是严肃的喜剧，是人生况味的喜剧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老师是一个由严顺开先生自己完成的作品，作品从头到尾绝大多数是角色在接电话，通过电话的通话来展示人和人的感情。 来，喂，是啊，哎，我就是，哎，你是谁啊？ 不认识的。 哎，我说不认识的小姐，哎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哦，想考我们戏剧学院呢？啊？欢迎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在江丽，在，啊，哦， 哦，就赛过姜文，赛过巩俐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！你这个名字很有气派，很有气派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想叫我帮忙啊？哎呦，这个可，我跟你说啊，姜文和巩俐考戏剧学院的时候可没让人家帮忙啊，啊？哎，啊不，不不，哎不，你千万别上我家来啊！你听我说，哎，哎不不不，我这人不能吃补药，上火上火啊！再说呢，我有个毛病啊，吃什么拉什么。哎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别来，千万别来啊！再说呢，我已经退休了啊！喂，怎么回事？一定要退休就挂电话了？你看这，哎，就你这种对老人的态度啊，一辈子也当不了明星。你这种人呐，喂，怎么你电话还没挂？哎不，哦，桃李啊，我还以为是赛江丽呢。啊，你不认识，我自己也不认识。啊，你好吗？哎呀，你那个电视剧我们都看了，学校的老师都为你高兴啊！啊，演得很好啊，意见没啥意见，就是你那个笑的时候啊，很好看，很漂亮。就哭的时候太难看，啊！哎，不不不，演员啊要注意喜怒哀乐都要给人种美感嘛，啊！你在哪儿啊？法国，哦，法国，干嘛去？参加电影节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啊！啊，老师，法国没去过，日本也没去过，没去过，没去过。不瞒你说，老师除了。棉花胡同哪儿都没去过，哎，不过你去了，比我老师去，我更高兴。这你不能理解，只有做过老师的人才有这种感觉啊！哎，我说这次电影节有没有希望？啊？祝贺你，祝贺你！啊，谢谢小钟老师，好好好，我一定传达。谢谢张老师、李老师。牛老师、马老师，还有食堂的张大妈，传达室的刘大爷，还有特别要感谢我，不不，我桃李，这个师傅领进门嘛，啊，修行靠自身，主要靠你自己啊。喂，喂，你怎么在？好像在哭吧？不不，应该高兴，怎么像小孩哭啊？哎。你别哭，我跟你说，这国际长途很贵的，快快挂电话吧啊，挂，挂呀！你不挂我挂。哎呀，学生有了点成绩却想到老师，我怎么也想小孩啊？对，给我的老师挂个电话。喂，大娘，请你传呼一下19号的于老师。什么？进医院了？急诊？喂，他是哪个医院？哎，儿童医院。好，喂，他80了，怎么进儿童医院啊？哦，胡同口一个小孩给车撞了，他抱着小孩就，对对对。我老师一辈子就是那么个人，好，我去看他，谢谢您啊，再见。喂，是我就是，赛江丽啊，不不不，我没生气，没生气，做老师哪那么容易生气呀、啊？我没时间了，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到儿童医院门口等我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是我的老师。我小学的老师，你见了他，你就知道一个人应该怎样的老老实实的做人，好吧？好，再见。哎，我没时间了，这，哎，喂，倪萍，老蒋，你帮我接一下吧，啊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袁顺开表演的小品《老师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，先到这儿，请您稍事休息。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回来。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听精彩的节目。

全是女的。 我们家男的多。 红包怎么一开呀、啊？我心里都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但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进学苦练，终于拿下侯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。但是不写经典，容易再发扬光大。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功的文章未虚，不论八大块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又黑炮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这周我们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大荟萃，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曲艺形式为您奉上啊。下半段我们先来听小品，这个小品的名字叫做开门。哎，邻里之间呢，过去来说很多相声小品都反映的是打杂院啊、家属楼的生活。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改善了，住房条件跟过去也是大有不同了。咱们节目里也经常聊这事儿，邻居是干什么的，邻居是谁都不太清楚啊。那么下面这个小品开门哈、啊，说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小区当中啊，邻居互相不认识而闹出的一些小误会，同时也谈到了这个信任的话题。好，请您欣赏句号刘亚金、张少华表演的《开门》。 谁？ 啊，我邻居。我忘带钥匙了，麻烦你开门让我进去呗。 我妈说了，不让给陌生人开门。 我听这声音比我岁数还大呢。你妈说了，嘿。哎呀，这歇了门了，也没人呢，这。哎呀， 忙着呢，大哥。 啊， 你说你干这行啊，不能太抠门了，工具你得跟得上，人这是高级防盗门。 是，太难听。啥意思？把我当小偷了？ 你刚在这儿干啥呢？ 那干啥呀？我这业主，我住这儿。 哦，你是业主住这儿、啊、 对， 你可千万别说忘带钥匙了。 我有钥匙。 有钥匙你就开门啊。 我凭什么给你开门啊？啊，我开门你进去，你这叫尾随，知道吗？你是干啥的？ 我是干啥的 啊？ 说起来咱俩工种差不多，都是从业主家里边往外拿东西，只不过我是拿人家没用的，你是拿人家有用的。 你说废话，到底干什么的 啊？还看不出来啊？我是本小区指定的嘿首席废品收购员。 我这个收破烂的嘛，我最烦这收破烂的。嗯， 什么意思？ 前些日子我在我们家楼道里放了一箱垃圾，是不是你把我家纸壳箱子拿走了，把垃圾都给我留下了？ 这谁呀、啊、这职业道德也太差了。哎，那可绝对不是我干的， 不管是不是你干的，反正今天你在这，我是不进去。 哎，不进，你也得进得去呀、啊。你现在把钥匙拿出来，打开门，我就相信你是业主。 我还真有钥匙，我还不开门，我就不能让你进去。 行，那我们就耗着吧， 耗着， 嗯， 耗着就耗着。 真是， 嗯。 喂，儿子，你说什么？调刑警队当队长了？哎呦，升得太快了！哎呦，妈就买个菜，还值当着那个派警车接我呀？不用，妈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吗？做人得低调，不能那么张扬。对，我到门口了。我暂时挺安全，就是有俩人老跟着我，不知道他们要干嘛。啊，问问他们呀。哎，你要干嘛呀？ 不干嘛，大妈，我就是想提醒你，你电话拿到了。 啊？啊？那什么？我怕他有辐射。儿子，先挂了啊。 大妈， 哎， 您误会了。 嗯， 我是您邻居。 啊、 哦，您是不是要回家呀？ 回家呀，您有事吗？ 啊，我是这样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我想借个光跟您进去。 是这么回事？来吧，您进来吧。 露馅了吧？你不说你有钥匙吗？哎，这会儿怎么又忘带了？ 哎，怎么了？ 你不看他吗？ 别，大妈，开门，我着急呢。 我不着急，我先在那儿摘会儿菜，那儿离着那个垃圾桶近，我省得待会儿下楼扔。 大妈，我帮您摘完了，咱们开门进。 就这几根芹菜用不着 大妈，我帮您摘菜。 不用，就这几根， 我帮您摘吧。 你们俩要实在愿意帮我摘，我呀买了一车大白菜，待会儿运了你们俩摘。 大妈是这么回事，我家呀这是。前一段时间那个下水管漏水把邻居给淹了，我这今天特意提前请假回来这个处理这事儿。这么回事 要这么着 你这人做人还挺讲究 是不是？ 我跟你说前些日怎么家你让楼上给淹了，淹的时候挺快，2分钟室内大片墙啊，到修的时候2礼拜一个人也没见着。 您家住几楼啊？ 3楼啊。 哎呀，这真是下水冲了龙王庙啊，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。我是4楼的，我是来给您家刮大白的。 感情就是你们家呀。 哎呀， 走，给你开门 开门。 你是属猴的呀？ 哎，你怎么知道？ 你可真能顺杆往上爬呀。 你说的太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误会啊，刚才我就是比个例子，那不是我们家，不是，你可千万别顺杆爬。 哎呀，大妈，您这就对了。 又多亏你提醒我。 哎， 小伙子， 嗯， 你是干嘛的呀？ 我是收废品的。 啊， 刚才3楼1号打电话叫我来的。 哦，那就是我打的。 啊， 我们家好些破烂的，快跟我上楼。 哎，好， 我来个顺杆爬的。 你也属猴的。 我属猴干嘛呀？ 温馨提示，近日小区内经常丢东西，望各位业主注意防范，如有可疑人员括号收废品者括号完了，请及时与物业与公安机关联系。 得了，我还摘菜吧。我 你大妈，你就听着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这哪有括号啊？ 没括号吗？ 没括号。 没括号有句号。 句号算什么玩意儿？ 这算什么玩意儿啊？ 这没写着。 没写，不用写，他已经铭刻我为业主的心坎里了。 哎呦喂，我都。哎呀，大妈呀， 哎， 不是您打电话叫我来的吗？您还害怕什么呀？这电话是不是您打的？ 啊，是我打。我就打个比方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一老太能有多少钱呢？你还至于拿麻袋装啊？ 大妈，这麻袋它不是装钱的。 不是装钱的，那你是装我的呀。 我装您干嘛呀？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 大妈，哎，您千万别相信他，您得相信我，我真是您的邻居。这样啊，我想一想，最近我们楼里发生过什么事儿？ 对， 啊， 让他好好想想，看他能想出什么事儿来。 我还真想起来了， 编。 什么叫编呢？大妈， 嗯， 前几天咱们3楼那楼道里那个声控灯是不是坏了？ 对， 我修好的。 哦，那天修的时候我从门镜看来着， 看到了， 看见了。 嗯， 哎呦，我看的时候那人呐，修完了可能是太兴奋了，正在那儿跳街舞呢。 那哪是跳街舞啊，那是电着了。 电的滋味怎么样啊？ 那就是我，您仔细看看是不是我 啊。你还别说，我没看清脸。 白挨电了呀。我说大哥呀，你以后记住了啊，这做好事啊不留名可以，但是你得记得露脸儿啊。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干什么你都得混个脸熟啊，是不是？ 别跟他，大妈有钥匙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进去啊？ 对了，大妈有钥匙，这个废品为什么不让我收啊？啊， 我跟你们掰扯不清了，我到物业去找钥匙去。你看， 这是要跑啊！ 他这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 行了，你就让他顺坡下驴吧。 我顺什么坡下什么驴呀、啊？我今年七人，我还不下去呢，我就坐这等，我就不信等不来一个相信我的人。 大妈，别理他，让他在这等，我看年三十之前他等得来吗？走，我跟您收废品去。 哎， 王，谁姓王啊？ 我姓刘， 装什么装啊？啊？为了跟我抢这个活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收破烂的？ 团伙，我早就看出了你是团伙。你们俩再商量吧，我买把菜刀去。我， 哎呀，大妈哎，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，不，您赶紧开门吧，有我您还不放心吗？ 哦，因为有你，我才更不放心呢。 大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住这儿。 我求求你，我不想住这儿了。 大妈，嘿嘿。您家里不是有人吗？让他把这个废品呢送下来，然后陪您上楼，您看怎么样？ 哎，也对， 好不好？ 你等着，嗯，你等着啊。谁呀、啊？ 我，这什么破对讲啊？怎么老没声啊？ 别装了，我是你妈。 你别装了，我妈有钥匙。 什么闺女呀、啊？连自个儿妈的声都听不出来了。 怎么样，现在信任危机比那经济危机还厉害呢。嗯， 哎，大妈，您的电话。 哎哎哎， 别再拿到了。 不能不能不能。喂，儿子。 哎，妈 啊， 四楼说给咱们家修墙刮的完，人来了吗？ 没有啊， 没 看见呢。 没来，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 别打电话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早就来了，我就是四楼的，我来，我忘带钥匙了，正跟你妈商量进去呢。 你谁？ 我四楼的，咱俩通过电话，我的手机号是15，后面都是2。 那就对了，把电话给我妈吧。 哎呀，哎，儿子， 怎么样？ 知道知道了，不就二吗？ 哎呀，我说二人，哎，你说这事儿整的啊？ 妈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您。您说咱们邻里之间多走动走动啊，见个面啊，就不会出现这种笑话了吗？ 可不是嘛，一个楼住的，哪能谁都信不着啊？ 是。 二人， 哎哎， 开门。 哟，把钥匙给我了。 开我的， 来来来。哎，那什么，那个我就先不进去了。 哎呀，别装了，赶紧进去装破烂吧。 哪呀？待会儿你们不是要刮大白吗？我去拿点旧报纸来垫着，省着你们弄得可哪都是，不好收拾。 哎呦，多好的小伙子呀！哎哎，咱小区多几个这样收破烂的，咱连保安都省了。 别介，再多来俩我就没活干了。哎，大妈， 哎， 待会儿记着可得给我开门，您千万可别说没看清我这张脸呢。 不能，闹横这么半天了，你怎么着也混一个脸熟了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句号刘亚金、张少华合作演出的小品《开门》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鼠来宝的作品《局长的茶杯》，表演者王文水、李立山。 走上台，心激动，朋友们看见大家就高兴。 后台派我做个代表上台来，我是先向大家来问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您听一听啊， 嗯， 观众的掌声多么热烈， 热情。 当然了，再热烈一些更感谢。 你这是要掌声啊？ 这怎么要掌声？这不跟主持人学的吗？ 啊，主持人是这样吗？ 不是，您刚才说了 啊， 看见大家很激动。 对， 我这是啊，调动大伙的积极性，台上台下来呼应演员跟观众得搞互动， 互动， 这叫互动。 哦， 咱再互动一回怎么样啊？太棒了， 嗯，要掌声你真行、 啊、 我都替你难为情。要想让节目受欢迎，咱就得那创作表演上水平。你说刚才这是什么 互动啊？ 互动 啊， 你这狗带嚼子竟胡勒，您这叫忽悠，你知道吗、 啊、 照这样咱们怎么能够赢得好口碑？ 打住， 嗯， 赢得什么 好口碑？ 别说了啊，

啊，神马呀，是这是潜在南风的好机遇，咱们一定要连杯带茶送过去。 嗯，看起来您看了吗？这是要抱粗腿、嗯、那就买茶去吧。 茶叶我派人早买好，不用你现在才去跑。你来看，这是福建的铁观音，这是太湖的碧螺春，西湖龙井最有名，黄山这个毛峰香味浓，云南普洱茶种旺，毛尖那个产地在信阳，六安瓜片可如药，武夷岩茶保治百病有奇效，庐山云雾档次高，岐山这个红茶量大宝。 得，十大名茶他买齐了，你看看 这算么啊？ 啊， 这算么呀？这个、 哎、这还不行啊？ 哎呀，为了把俺们的心情来表达，我们再送点世界各地的好名茶， 外国茶。 嗯， 哦， 不知道吧？ 不知道。 哎呀，那是你知识浅薄太匮乏。再者说， 什么毛病？ 你没说去喝这些茶呀？你， 他看不起我。 你再来看，印度名茶，那是奶茶。 印度是奶茶， 韩国这个风味炫蜜茶，英国生产的伯爵茶，日本上品叫浅茶，北欧要用柑橘茶，南非留下这个如意茶。局长这个见了咱们这些茶，灿烂这个笑脸像彩霞。局长这喝了咱们这些茶，又提神了又解乏。局长这个记住咱们这些茶，就记住了咱，等着机会到替吧。不是咱讨猴往上爬， 嗯， 这是谋发展， 谋发展， 干工作，奉献你我的好才华，耶耶，奉献你我好才华。 呸！有多少钱也得让他糟践了，这个的， 这算什么？ 这还不算什么， 你喊，你使劲喊 啊！ 一顿饭动不动万儿八千的往外砸，谁在乎咱这几斤茶呀？反正是加拿大加大拿大加拿那个拿大加，反正这个不拿白不拿，他妈白拿你说谁不拿呀？ 就是一个金山也得让你们给掏空了。 半吨茶叶 啊， 装上了车， 嗯， 催粗腿呀、啊！一出门碰见了大表哥， 大表哥， 大表哥可真不错。 嗯， 在组织部门来工作， 管干部的。 催粗腿，见着了表哥那叫乖，嗯、得着了马屁可劲儿拍。 哦， 喵！ 哟，怎么这什么毛病？踩尾巴上了这是？ 踩猫尾巴了？ 你看， 去，讨厌！大表哥，思密达。 思密达， 最近你的工作忙不忙啊？你的血压心跳可正常啊？我最近没上您那儿去，您老人家可别生气，成天的烂事一大堆，这不是吗？又给我们局长去送茶杯，去粗腿，把他茶杯的故事一汇报。 嗯， 大表哥冲他哈哈笑，跟他说了两句悄悄话，去粗腿这个俩眼一瞪，很惊讶呀。这个事儿没听说，多亏碰见了大表哥，这个消息没人传。 什么消息、啊？ 俺们局长变成调研员了。 调研员？ 嗯， 不是局长了。 调研员下来了。 啊、 哦，他娘的！ 啊， 调研员，调研员，调查研究没事权，没有这个事权没有用，再多这个茶也算白送啊！这个 得了，得了，这个没用了。这个茶也没用了， 没关系， 那你干嘛呀？ 干工作，一定要开辟新思路，再大的困难也别犯怵、 嗯、 这些茶叶全都送给我的老岳父。 给他干嘛呀？ 干嘛、嗯、嘿，我给他开个茶叶铺， 归他们家了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立山、王文水合作的鼠来宝局长的茶杯，这也是反腐倡廉作品的一个优秀节目。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。空中笑林，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，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。